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75章，大家都冇谂到之前走过嘅冰道当中，竟然仲匿住个人，一时之间啊措手不及。可能嗰个人系藏喺咗嗰啲冰锥之后，所以咧我哋先冇发现。而家等我跑到冰道嘅时候，里边早就已经空空如也啦。唔知道系唔系我嘅错觉，我忽然之间觉得一潭入到嚟呢一条冰道里边咧，周围嘅环境好似更加冻，有一啲咁嘅阴阴森森嘅感觉。望住呢条空荡荡嘅冰道，我不禁就喺度谂。唔通我头先睇到嘅唔系人影，而系一个鬼影？谂谂就算啦，呢个地方除咗系我哋，仲会有边个啊？呢阵时豆腐突然间啊讲，会唔会系阿赵老头佢哋啲人呢？佢哋有信使喎，人被困住咗嘅时候就会被冻死饿死咁，但系信使应该唔会噶噃。佢呢句话就提醒咗大家。吕叔个温和嘅神情，即时亦都严肃起上嚟，对住大家打咗个手势，示意一左一右留意两边嘅动静。顺使咧，好可能就匿埋喺入边嘅。我就行咗喺最前边嘅，目光一直咁留意住呢个冰锥，嗰啲嘢咧就条条咁冻住喺度，形态各异，又大又细啊，层层叠叠。如果想话收埋啲咩嘢嘅话，咁的确係好容易嘅。但係呢样嘢比较透明，因为灯光一照就无所遁形。之前我哋行得太快，人嘅影呢喺个冰锥当中反射，咁啲影呢就闪下闪下，唔觉得有啲咩特别。但係而家諗返起嚟，嗰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如果后边真係藏住啲咩人呀嘢呀咁，亦都好容易俾我哋忽略过嘅。諗通咗呢一点，大家行嘅时候就行得比较慢啦，好仔细咁区分嗰啲究竟系自己嘅影，避免呢就系俾其他嘅嘢鱼目混珠。我就打起十二万分精神系留意住冰锥入边嘅人影，随住我哋嘅走动啊跟住移动，我就观察住佢哋嘅变化，留意住人影嘅差别。就喺呢个时候。冰锥里面有一个喐都唔喐嘅黑影就引起咗我嘅注意。佢就好似匿咗喺冰锥嘅后边，因为光线嘅原因睇起上嚟呢就薄薄咁一片，面目就好晦涩嘅。同我哋投射上去嘅人影呢就冇太大嘅区别，一唔小心就好容易被忽略。不过我敏锐咁发现佢嘅与众不同嘅地方，因为我哋啲影都喺度喐嘅。不过佢就冇喐，我停低咗脚步，死死咁盯住佢。同时间，我就对大家打咗个信号，其他嘅人亦都即刻明白过嚟啦。好快就捕捉到嗰一个咁黑影，全部都聚拢过嚟。吕叔个鬼哭刀系我哋呢个当中最犀利嘅冷兵器，同时亦都身手了得，咁啊当仁不让。在发现了这个黑影之后，他即刻就将我向后边一拱，然后对着那个黑影厉声地说，不要匿了，出来了。根据那个黑影的身高来看，他应该就是匿在后边的，十有八九应该就是顺势无疑。我已经做好了一切迎接他那些腐烂真面目的准备了，但是怎知道吕叔这一句话一嗌了出去之后，等我哋毛骨悚然嘅一幕就出现咗啦。嗰个黑影就喐咗起上嚟，好似呢係要听话要出嚟咁。但係佢就冇兜过嗰啲冰锥之间嗰啲罅隙咁出嚟喎，而係直直咁向住我哋行过嚟。你要知道啦，而家喺佢嘅前边係好多条巨大嘅冰锥㗎嘛。咁直直咁行过嚟，岂不是咪撞落啲冰锥上边？不过佢冇撞上去，佢一直咁前进，个身体好似一嚿气体咁，直直向我哋行过嚟，穿过冰锥，最后一个人头喺个冰锥里边伸咗出嚟，发出一声大叫嘅系蒙蒙， 在我旁边双脚一软冧了在我身上边的是豆腐，至于我自己基本上就整个僵硬住了。看见眼前的这一幕就好像贞子在个电视机入边爬出来那差不多，我哋事先冇任何嘅心理准备㗎嘛。係咁睇住个兵里面夹咗一个人头出嚟，你唔使讲究竟有几恐怖，吓到全部都惊叫。惊吓咗过后，我就仔细一睇嗰个人头嘅样，不由得我觉得眼熟噃。面色嘅发青，翻住个白眼，光头，好似喺边度见过咁嘅，但係我諗唔到。呢阵时啊，豆腐啊，总算自己啊躝翻起身，佢啊甩甩咳咳咁讲，系白斩鸡嘅人啊，佢喂我食虫啊！佢咁一讲，我即刻就回忆起上嚟啦。呢、这个人咪就系当初跟住白斩鸡嘅一个手下咩？好显然呢、这个系个软粽子。就喺我哋所有人都被吓窒咗嘅时候，吕叔啊即刻做出咗反应，入。把银色的大刀就向着人头啊劈落去，鬼哭刀，鼎鼎大名的凶刀，关于他最犀利的传说，梗系就能够斩粽子嘅啦。你知道啦，对付硬粽子的办法有好多，但系对付软粽子就真系太少啦。赌斗界咧，向来就有一句打油歌讲：欺硬啊不欺软，看水就不看山，摸肉就不摸金。大字就最值钱，大概的意思就是宁愿遇到了硬粽子都不要遇到软粽子。稳雾的呢就不看山，要先看水，水的走势就决定了大雾的大体位置。赌斗的时候，古玉就比金银器的珍贵，摸名器的时候，拣刻有文字的落手就最值钱。这一首是一个不入流的打油诗，讲的都是最显浅的道理。由此可见，软粽子是真的几棘手呢。不过在道上早有讲法了，话同吕叔落斗就不怕粽子，因为他把鬼哭刀呢就愈硬劈硬，愈软就斩软。吕叔这个人亦都凭着这一把刀进出古墓，如入无人之境。外界传得就真的神乎其神，我同吕叔亦都同过一次老。他就没有用这一把刀来斩个软粽子，但是呢斩硬粽子的功力我就的而且确见过，一刀落去个头就飞出。亦都唔知道呢个传说系真定假，而家见到吕叔咁一刀劈落去，嗰、那个人头突然间消失咗，好似头先发生嘅一幕系我哋嘅错觉咁。并最上边就只系反射到我哋自己嘅影，仲边度有嗰一个咁嘅青面白眼嘅光头呢？大家呢阵时就面面相觑，并最里边嘅人影亦都跟住拧转头，我哋就好似被反射到一个灵镜世界里边咁。吕叔一刀斩落去就冇斩中，似乎呢就好唔满意啊！佢啊微微咁皱咗一皱眉头。目光四下睇咗一眼，然之后轻声咁讲：应该仲喺附近吧？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唉，睇嚟白斩鸡同埋阿赵老头啲人系全军覆没咗。嗰、那个光头咧，睇个样系想害我哋嘅。你哋讲啊，哑巴而家昏迷不醒，会唔会系真系同佢有关咧？佢一讲哑巴，我就不由得睇睇队伍里边嘅人数。呢一睇。我即刻又吓咗一跳，头先因为撞到咗呢只鬼影，大家就顾住嚟追击，就将阿哑巴留低咗喺个原地度添。我心里边有一阵不祥嘅预感，即刻掹脚就跑翻转头，出咗冰道再翻去一睇，哑巴失踪咗。队伍似乎最强大嘅嗰个人先系咁鬼避昏迷，而家喺短短嘅十几分钟里面又离奇消失，一时之间成个队伍里面就鸦雀无声，而嗰个好似小太阳咁嘅冰灯仍然呢就明亮咁照住干净嘅援兵溶洞里面，连一个脚印都冇留低。哑巴去咗边度呢？系佢自己离开咗定系？蒙蒙一发嬲，一抌脚就爆粗啦！ 冚家拎啊！老娘头先就唔应该跟着你哋走。哎呀，冇啦冇啦！ 呢件事真係唔能够怪佢嘅。当时嗰种情形之下，边个都会被吸引过嚟㗎啦。而家咁一諗，我甚至有一种被人哋调虎离山嘅感觉。如果哑巴系自己走开嘅，咁就唔理咩原因都话好讲啊。但係如果系被啲咩嘢搞走咗嘅话，我个脑里面出现咗哑巴嘅身影，佢就慢慢咁同陈慈合二为一。虽然喺面上就冇咩表露出嚟，心底里面就已经暗暗喺度焦急住啦。边个知道就喺呢阵时，克黎秋佢突然间指住个冰道讲： 又出现啦！ 大家就顺住佢哋手指嘅方向一睇，喺嗰啲层层嘅冰锥当中，果然又有一个黑影又喺度晃动。呢次我哋就冇急住咁追上去。奇怪嘅系，佢好似咧专登喺度引我哋咁啊！之前啱啱一露面就即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呢阵时佢反而就停咗喺个原地，好似系想引我哋过去咁。呢下我哋几乎可以肯定呢一个其中肯定系有啲咩阴谋噶啦。然而大家就好快发觉唔妥啦，呢个黑影同埋之前嗰一个系唔一样嘅。之前嗰一个系即刻匿起上嚟。而呢一个黑影系喺度慢慢咁移动住，仔细一睇，竟然系喺度向住我哋走过嚟。女叔嘅微微一笑，显得就云淡风轻。佢柔声咁讲：搵死啊！黑影喺光影嘅折射底下，幻化出无数嘅分身，随住冰锥嘅位置啊，慢慢变动。女叔。佢而家就立住把刀企喺度，我哋亦都全副武装。紧接住冰冻嘅尽头出现咗一个身影，老烟枪嘅眼力就好好啊！佢一眼就睇见个身影，即刻讲：哎呀，本妹啊！我定眼一睇，嚟人嘅居然系吉子，而嗰个冰锥上边出现嘅人影，显然系佢嘅影。佢嚟做乜嘢呢？吉子睇见咗我哋，即刻快步咁冲上嚟，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咁，一副弱不禁风咁嘅样。豆腐好吃惊咁讲：，唔系要你喺上边等住嘅咩？你做咩落嚟啊？咁陪住你嘅嗰个胡须佬咧？吉子就扯住气，断断续续咁讲：， 佢喺上边守住个营地噶，我要同你哋一齐，我自己落嚟啦。 讲话嘅时候，佢个目光就喺个人群当中啊巡视住。豆腐啊讲：，哎呀，唔好啊，你唔系想同你嘅吴先生喺一齐啊？哎，真系唔啱啊，佢啊啱啱失踪咗啊。吉子咧就对哑巴有意思嘅，系边个都能够睇得出嘅咧？豆腐咁一讲，吉子啊急啦，佢立刻咁讲：， 吴先生，佢点啊？ 豆腐啊将其中嘅事一讲。吉子就显得好焦急，加上咧佢之前啊已经系溺过水嘅，元气未恢复，咁一急个面色啊更加惨白，显得咧就楚楚动人。豆腐一睇咁啊心软啦，咁啊佢又讲：哎呀，唔好急啦，唔好急啊！我哋咁多人，肯定系可以揾到佢嘅。吉子嘅眼里边就浮咗一层淡淡嘅泪光，唔睇啊豆腐啦。佢而系望向咗女叔，佢又讲： 吕先生，请你一定要揾到啊吴先生啊，佢一定系陷入咗危险噶啦！ 你睇下，好嘢啦！我哋而家呢啲咁嘅小虾毛咧，完全啊被无视晒。